第32集。 孟昭几乎瞬间弹坐起来，子弹发射一般的冲到司机的身后。 小心！ 他盯着那辆卡车，伸长胳膊试图握住方向盘，朝另一边躲过卡车的撞击。然而情况太紧急了，几乎避无可避了。就在孟昭的手握上方向盘的那一瞬，卡车距离救护车的车身仅有不到5米的距离。千钧一发之际，刚刚跟在救护车的后头另一个车道上的那辆帕拉梅拉居然硬生生地挤了进来，挤到了卡车与救护车之间。孟昭下意识地喊出了声： 别过来！ 车上的医务工作者听到声音都抬头看过，随即有人注意到了那辆逼近的卡车，他们都惊恐地尖叫了起来。一声巨响，卡车重重地撞上了帕拉梅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袭了过来，救护车的车身重重一震，车轮摩擦地面，发出了极其尖锐刺耳的噪声。陆时琛的车抵到了救护车上，两辆车在卡车的撞击之下一起朝一侧退了10几米的距离。车上没有系安全带的工作人员瞬间都飞了出去，几张担架床重重地撞击到一起，一时之间尖叫声和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响成了一片。孟昭的后背重重地撞到了旁边的副驾驶座椅上，亏得他及时握住了扶手，才不至于让自己飞出去。病床堵在了车门前，一时无法出去。孟昭咬牙忍着后背的剧痛，转过头朝窗外看过去，即使中间有陆时琛的车座缓冲，救护车的车窗已经被震成了玻璃碎渣，那些玻璃碎渣在窗框上苟延残喘，还没掉下去。孟昭撑着身后的椅背站起来，冲到车窗边上，他捏起拳头一拳捣碎了车窗。孟昭看到，在卡车与救护车中间，那辆黑色的帕拉梅拉因为直接承受了卡车的撞击，此刻已经严重变形了。孟昭屈起胳膊，一翻身从救护车上跳了下去。他快步绕到陆时琛那辆车的驾驶位的一侧，试图拉开车门。然而车门已经被撞得严重凹陷变形，像是被牢牢焊了进去，根本无法靠人力拉开。后面的警车赶了上来，几个同事隔老远就在喊： 孟队，你没事吧？ 有事的不是我，赶紧过来救人。 车窗已经被震得粉碎，安全气囊全部弹了出来。驾驶位上，陆时琛的头微微地侧着靠在椅背上，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陆时琛会不会已经当场？ 孟昭瞬间被一种巨大的恐慌裹挟住了，他搭在窗框上的手指开始无法克制地颤抖，他甚至不敢去探陆时琛的呼吸。 孟队， 孟队！ 几个同事跑着赶过来， 帮我！ 孟昭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他的声音瞬间嘶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 是他还活着没？ 旁边有同事走上前，抬手试了试陆时琛的呼吸。 哦，还有呼吸。 这一句话一出来，孟昭几乎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他撑着车门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 别让那个卡车司机跑了，来两个人帮我把这车门拉开。 孟昭的手臂从震碎的车窗伸进去，在车门内部开了锁。因为刚刚一拳捣碎了救护车的车窗，此刻他的手臂连同手掌心都被玻璃碎渣划得鲜血淋漓，那双手插进车门与车体之间的缝隙，用力地往外掰着，手臂上青筋暴起。旁边的两个警察也过来帮忙。 1、2、3，1、2、3。 三个人合力之下，车门先是出现了一丝松动，然后才被彻底的掰开。孟昭拉开了车门，他想把陆时琛从车里弄出来，但是此刻的陆时琛看上去一动不动，像一个易碎的瓷器。他甚至不敢伸手去碰陆时琛，生怕这一触碰，陆时琛也会像那扇被震裂的车窗一样，顷刻之间四分五裂。 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去妥协，分摇曳，把酒精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整夜来大声和月光交接。 后面的救护车上有医护工作人员下来，其中一人对孟昭说： 孟队，让我们来吧，我们更有经验一点。 孟昭退到一旁，看着工作人员探进车里，小心翼翼地将陆时琛从车上弄下来，放到了担架床上。因为有陆时琛的车在中间做缓冲，救护车的损坏情况并不算太严重，只在车身一侧有凹陷的痕迹，还能够正常的行驶。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床把陆时琛转移到了救护车上，孟昭跟在后头上了车。刚刚撞成一片的担架床此刻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模样，车上几乎没有人受重伤，仅有几个坐在窗边的人头部受到了轻微的撞击，而病床上躺着的七个人还在昏迷之中。乍一看，刚刚的那场事故像是一场错觉。 如果刚刚不是陆时琛的车在中间挡住了卡车的冲击，那救护车上此刻会伤况惨重，甚至无人生还也有可能。 随行医生走到担架床旁边，用听诊器测了测陆时琛的心跳，又扒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眼瞳的情况。孟昭蹲在一旁，事发突然，他没法冷静下来。医生还没开口，他就急切地问： 情况怎么样？啊，有颅内出血症状，看起来一会儿必须得进行开颅手术了。 医生做完检查之后神情凝重： 希望能撑到手术室吧。两个人抱着病人头部， 我来吧。该怎么做 啊？也好，你们是朋友，正好能跟他说说话。 医生把陆时琛的上半身小心地挪动，让他的头平躺在孟昭的大腿上。 病人头部刚刚发生了剧烈撞击，你小心固定住，防止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再次发生剧烈晃动。 好。 孟昭抬起手，小心地落到陆时琛的头侧，拖住他。 这种情况下病人的求生意志很重要，如果求生意志强烈，应该可以撑到手术室。但是孟队，你朋友现在是昏迷状态，这种状态很危险，你最好能跟他说说话，让他保持意志清醒。 好。 孟昭又应了一声，但是事实上他的大脑现在一片混乱，根本就不知道要跟陆时琛说什么。医生又走到担架床旁，逐次检查那几个从疗养院救出来的女人的情况。 陆时琛。 孟昭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在一下一下的重重的跳着，像鼓槌在用力的敲击。他竭力的稳着声音低声说： 你别睡，我们聊一会儿。 陆时琛没有任何的反应。 重复着上一遍带着愧疚过一天两天，怎么能不辜负遇见的翻过这一篇故事，发生了一件两件，在普普通通的两点一线，这情节也没有多罕见，多想再回到初识的街边看一看，可是破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 现有画面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去妥协，分摇曳，把酒精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整夜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虐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又画面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去妥协，分摇曳，把酒精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整夜泪打湿了月光皎洁。戏虐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